唔該，弟兄嚟讀經。喺最近咧，喺北温咧有一個好嚴重嘅罪案啦嚇，有個即係富商華裔嘅被殺嚇，咁咧就咁事件咧就即係除咗七通之外啦嚇，咁咧就亦都有少少波折咧，就有個女人咧就話佢個女係嗰個富商嘅私生女，咁咧就要即係如果係嘅話咧，就可以承繼大概5000萬嘅遺產嚇，咁所以咧佢係唔係真正嘅女兒咧，係影響原來好大嘅。咁古代咧，如果驗一個小朋友係咪邊個親生嘅咧，知唔知驗咩噶？驗血嘅喎，你血撈埋嘅話，咁而家有科技就進步咗啦，用 DNA 嚇。咁我到而家都未，我收唔到消息咧，係真定假咧？即係咪真係佢個女啊？啊不過原來即係真嘅骨肉同假骨肉咧個分別咧可以好大嘅。在《約翰福音》15章这个故事是这段说话呢，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跟门徒分享里面其中一段说话。我知道最后晚餐里面耶稣基督是入圣餐，今天我们都是守圣餐。所以找这段在圣餐在最后晚餐里面跟门徒分享这段说话，这段说话是很重要的。讲向什么呢？讲向真门徒假门徒。真门徒和假门徒分别可以很大。所承受的一個可以承受很多，正如那個女兒，如果真的是那個富商的女兒的話，可以承受幾千萬身家，不是的話呢，一個仙都沒有。真門徒可以承受永生，不是真門徒的就什麼都沒有。在福音書第15章說，我是真葡萄樹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这里讲到呢，即是回应返天父是栽培的，耶稣是葡萄树，咁又是一个好深密切的关系啦。回应返其他经文里面呢，是说耶稣基督是父所差遣到世上来的，没有差遣的就没有逢差遣的，没有栽培的就没有那棵葡萄树。讲到个彼此好重要的个关联。咁我屋企咧個後院都種咗棵嘅，即係一個棚架裏邊咧有啲嘅一棵葡萄樹啦嚇。咁今年就好多葡萄啊，綠色嘅葡萄好多。咁上個禮拜咧，我哋有個即係barbecue啦，barbecue時候咧，咁有個姊妹話同我講起棵葡萄樹喎。咁講下，姊妹話嚇，講咗先知道嚇真㗎，我話真㗎。咁我就即係搣咗一粒，就大粒最大粒啦嚇，俾佢試下。他一路试的时候咧，姊妹都好后生嘅，但系试嘅时候咧，佢突然间辈分提升，佢猛同我讲好酸，好酸，真树嚟噶，唔系假嘅，虽然系酸啲，所以我明白，即系睇完经文，其实呢个感受，因为咧嗰棵葡萄树咧，即系我屋企都仲有棵嘅葡萄树，有栽培嘅，我种佢嘅。耶稣基督是父差，即是差遣到世上来，以致去成就救恩的。在第二节那里说，原来那个父不单是栽培的，父也是去剪去的。这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。即是我都不算是一个好好的园丁，即是不好识种嘢的，我这个平安堂有些种嘢高手的。我都唔算叻，但起码知道咧，如果嗰棵嘅葡萄树大嘅平，一个大嘅枝干，佢上面系完全冇葡萄嘅话，已经枯晒嘅话咧，就要成个忽大嘅分枝咧，都嚟到去剪去。咁所以叫做话咧，凡树不结果子，即系葡萄树嘅特别地方。嗱，呢度想讲葡萄树有一个嘅特征，就系即系耶稣用葡萄树，因为葡萄树咧喺呢个圣地即是巴勒斯坦是很普遍的，巴勒斯坦圣地有几个很重要的出产，包括葡萄、橄榄、无花果都很重要的出产。有一段经文你要记得，就无花果树不结果，葡萄树不效力，三种很重要的出产都列出来。一方面是很普遍的 嘅一個嘅即係收成品，一個嘅種植農業嘅產品。啊，除咗咁之外，所以咧聖經裏邊咧都常常提到葡萄嘅嚇，包括咗即係聖餐裏邊嘅葡萄汁啊，即係葡萄唔單止食，而家我哋製酒啊，聖餐裏邊咧我哋有葡萄酒啊、葡萄汁啊。咁另一樣嘢就係葡萄係好多嘅嚇，揸咁樣嚇。一串串好多嘅，即係好多嘅果子嘅，咁所以唔單係普遍，而係結果累累嘅一個嘅植物嚟嘅。咁呢度表徵住咧，可以咧信徒咧係結好多好多嘅，即係唔同嘅即係嘅果子。OK， 好啦，另一樣好特別嘅，即係揾葡萄樹嚟比喻做即係耶穌基督或者門徒咧，亦都因為同其他嘅植物唔同嘅，有啲植物咧。即系每一部分，无论枝啊，无论干，甚至根啊，可能都有用途。某啲植物啊，但系葡萄树唔系嘅。葡萄树嘅枝、葡萄树嘅干、葡萄树嘅根系冇用途嘅，净系得一样用途嘅啫。就系咩啊？就系葡萄枝。所以不过枝啊，如果系冇葡萄嘅结果嘅话咧，就完全冇用噶，就要咧就可以即系剪咗佢。嗱呢度咧牽涉到我重要嘅問題，究竟父將冇結果子嘅枝子剪去呢一度係指啲冇乜冇人冇侍奉啊，即係冇乜結果子啊，冇乜為神嘅事工嚟到努力嘅信徒啊，即係啲比較懶行嘅信徒，唔勤力嘅信徒，唔自心自奉仕徒，一个系讲根本不信主嘅信徒咧，系两个唔同嘅，一个根本就唔系信徒，一个咧就唔好嘅信徒，烂嘅信徒，跟住指边一种，副展去解边一种咧？呢段经文就唔清楚。不过如果我跳睇第六节嘅话，呢度话人就不常在我里边，就用枝子丢在外边枯干，人集佢来丢在咩咧？火里烧了。跟住第八节嗰度话：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真主得荣耀，你们也就算咩啊？我的门徒了，系做边种啊？系咪指啲唔乖嘅仔，因为唔系仔啊？边种啊？另外就指咩咧？系唔系儿子？即系讲假信徒，喂，自己以为自己信徒，根本就唔系信徒。嗱，呢度牵扯好重要嘅道理，就系一个信徒。无论他怎样说自己是信耶稣，他怎样说已经得救，怎样说经历成人的爱，但假如他的生命里面不能够任何的流露，不能够出果子，不能够，所以果子，你要果子指什么呢？如果就在实例里面，那你可以说是不是圣灵果子呢？记不记得怎样背圣灵果子啊？九种果子啊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那些啊？这是表在上帝了，表扬晒啦，唔系啊，仲记得系咪？圣灵九结咁讲讲嘅，系咪指圣灵果子咧？因为指全福音嘅果子咧，但系信耶稣果子咧。咁我相信，因为冇系指边一种嘅果子。总言之，凡指信徒喺成信仰生命里面嘅果效，一啲嘅成果，一啲为神成就嘅事情，系凡指。咁所以一个信徒如果话信耶稣，但冇任何嘅表现，冇任何侍奉，冇任何参与，冇任何嘅果效嘅话，为神做任何嘢嘅话，佢话自己信徒，但佢根本唔系信徒。呢度话神要剪去，系用主动，系神剪去。当然背后其实唔系神剪去嘅。咁一个唔信耶稣，一个唔信耶稣自己话信耶稣嘅人，当然唔会得永生。唔系神剪去，又根本由始终都唔系属乎神嘅，咁所以就依个用神剪去，其实根本就冇根本唔系嗰回事。信徒应该系有果子嘅，一个冇果子结嘅信徒，极有可能系佢自己以为自己系信徒，但其实佢从未得噶。正如耶稣讲过，有人会嗌父啊父啊，奉你嘅名做咩做乜嘢？但系父话，我根本从来都不认识你。得救不是因为行为，得救不是因为行为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信，因信称义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但是如果没有果子的话，虽然不是说有行为才得救，但如果没有果子的话，因为信主应该有果子，因为很自然的流露。如果没有的话， 即是说他的信本身是有问题，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为行为，但那个信始终都应该有什么，应该有行为，没有行为的信是假的。如果用雅各书的说话呢，就是信心而没有行为是什么的，是死的。咁就同要呼应翻，系负剪佢，一剪佢就冇，即系离开个关，关都唔住嗰字，咁就唔属于嗰部分。啊，跟住我睇落去嘅时间，啊，咁你以为哦，咁唔系信徒啊，就即系咁冇嗰字嘅枝子，神就剪佢，咁即系好信徒，有结果子嘅信徒，神就唔剪啦，系咪？都剪，都剪。跟住嗰度话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咩咧？修理干净啊！呢句说话特别嘅，咁有果子咧，咁就唔得剪啦，系咪？又唔系喎？啊，想问你咩嘅？他就修理干净啊！讲修理咧，其实咧一讲修理，谂起亚当嘅啊，神俾亚当夏娃要咩咧？要修理，即系园中嘅果子。咩叫修理啊？啊，你点修理你修理嗰、那个你后院嘅嗰啲嘅植物噶？点修理噶？你可不可以不用剪刀修理啊？唔通唔通咁样噶？梗系剪啦，系咪？梗系剪啦。咁但系都系剪噶，不过两剪唔同啊。前头嗰剪系成个分支啊，全部都冇枯晒，咁咪即系大刀阔斧剪。另一种剪就咩咧？剪下，即系收得下啲系冇乜枯咗少少枝啊，剪落去。即系大前面大剪，后边系细剪，两种唔同嘅剪。所以修理背后都系剪。但他不想用同一個字，不想用剪，因為兩種字是不同的，所以用什麼呢？是修理乾淨。於是呢 有些樹是剪矮一點 會繁茂多一點的。啊，我太太經常都說我，哎呀，這些樹要生好要剪多一點的，即要剪多一點的。啊，其實我不捨得剪，其實這個說不是我不捨得剪，是我懶而已。咁我话，我哋就剪，然之后真系会快生啲嘅，好多植物自然就会快生啲，自然头发一样啊嘛，你一样啊，道理一样嘅。知唔知啲人嘅头发几时最快生出嚟咧？正啱自然就会最快生出嚟，植物一样，所以两种都系剪，不过前面系大剪，后边系保存你，要你更结多果子，然之后咧系剪去。点解啊？点解要修理？点解要剪啊？细剪啊，系要咩咧？使枝子结果子咩咧？更多 ，OK， 更多。即系呢度其实我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上面讲紧父神修理干净枝子，而枝子洁净更多，果子更多。跟住就讲咧，现在我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，呢边道已经洁净了。呢边道都唔系指十五章嗰边道啦，系整个最后晚餐里面所讲嘅信息已经咩咧干净了。咁即系佢咧整个听到嘅过程，然都系一个咩咧一个修剪嘅过程。如果你领受我道的话，门徒们，你们就会更多结果子。原来听到本来就是被修剪的过程。修剪很简单，就是将不好的、不应该有的，你就剪掉。这个正正是耶稣讲道的目的，将门徒里面无论心思念、信仰的理念里面有些不啱的，或者有些什么需要整顿的道，就将那些东西来到修剪，有些不对的拿走，不对的拿走。其实每一次弟兄姊妹听到的过程，都是被牧师讲到的人藉着成个道来到修剪的过程。有些不对的哦，不对的拿走，不对的撇除，应该做的 做好，不应该做的不做，原来都是一个修剪的过程。当然第三节这里说，耶稣已经 assume 了对方是 听到而领受到，哦好，我要照着去做。以前咧就已经结净了，而结净嘅后果系乜嘢？后果就系结果子更多。相倒转嚟讲，如果一个信徒听到系纯粹听到，啊，即系 好似好出名的经文啊，听道而唔行道，点啊？转个弯就唔记得咗，就唔记得咗。啊，咁常常都有传道人话咧，即系信徒听道咧，就上昼听道，食完个 lunch 咧就得翻40%，夜晚食完饭之后得翻60%，听朝早就唔知啦。真正领导行道嘅话咧，就唔同啦。真系修剪一啲唔应该有嘅，睇完边度之后修改自己，修正咗自己，被修剪嘅时候，嗰边道就能够长存落去，影响自己嘅生命，已经干净了，后果就系结果子嚟到去更多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用葡萄树用枝子。这个例子比喻他和门徒的关系，其实讲了很密切的关系，想象一个葡萄树和他知识是连结的一个的关系，很连结的。那个信徒是知识，信徒能结果子的营养来自个知识，知识力量个营养来自个葡萄树。你想想，如果那个知识和那个葡萄树是不连结的话，他怎么能够有营养去生产那个果子？所以很明显就是，当你不扔住的话，就不能结果子；扔住的话，结果子就不简单。你不扔住的，当然就没有耶稣生命；扔住的，就是耶稣生命。那是很简单、很简单的道理。就好像什么？好像磁带，明白吗？ Baby 能够成长是靠个磁带扔住提供养分。如果那时候根本不扔住的话，那个 baby 就不能够成长。那如果我们说那个母亲和个 baby 的关系不密切了，很密切，很密切。耶稣用葡萄树枝子是说耶稣和信徒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密切到的地步是不能够形容，总之是一个真的亲如母子的一个的关系。所以就去到第四节，就是很出名的经文了，就是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又常在你们里面。我用一个比较即是中国文艺式的字眼，就叫互为内在，互为内在，就是 interrelationship， 一个彼此内在分不清我在你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是完全分不到，正如母亲和个胎儿是完全分开不到的。原来耶稣基督透过例子告诉你，他和人的关系、信徒关系是很密切的。于是用回磁带或者用葡萄树枝子关系，那个连贯就很重要。我们有没有经常在主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经常从主里面抽取营养，以致我们能够结果子？我们有没有听道？我们有没有侍奉？我们有没有想即是主日学？我们有没有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以致我能够结出这个的果子？我们有没有常常被神的道来修理我们，剪去这个我们不应该有的观念、错误的观念？我们有没有被神来修理？我们有没有被神修理干净？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，当我们发觉我们没有果子的话，我们不能结果子的话，我们觉得和神连贯着，是我们自己以为的，但其实我们根本与神是分开了的。讲修理、修剪，我常常觉得是一个信徒要很明白的一个信息，就是神不修理我们、不修剪我们，我们就根本就不是属乎神。不是神让都咒晒我们，让都不修剪我们、不理我们，就是好的。我最近看了一段新闻，有个十零岁的小女在要阿爸买部 iPhone 给她，新款 iPhone， 个阿爸不肯买。你知道那个小女做什么？我看过新闻，在马路上睡，在你不买我不起身，睡在那里赖赖，不是赖死，赖睡，就睡。嗱，你唔係我唔起身，喺馬路嚟喎，嚇到咧，嚇到啲公安即係圍住佢。哇！阿爸點啊？又唔起身，喺度唔起身。你唔買俾我， 我唔起身，阿电话俾我啊。当你咁睇嘅时间，啊啲网民咧就回应啦，就系一谂起咁嘅情况，你想象乜嘢？想象呢个系乜严父啊？呢个肯定唔系个严父。你所想象系平时点样噶？个女买呢样，哦，买嗰样，冇。买呢样太贵喎，吓唔买啊！你话好明显九成九嘅情况，太纵惯佢，就平时唔会去修理，唔会整干净，唔会去磨练佢，唔会俾啲艰难佢，唔会俾啲挫折佢，唔会俾啲即系样都受晒佢嘅话，后果就系咁样。上帝对我哋唔系咁样。上帝，我哋冇前系严嘅，十戒不可不可不可不可，啊，系要去磨练我哋。圣经里边好多嘅所谓规条，系用嚟走喺正道当中。我上啲引用我中国嘅名言：天将降胆于斯人也。下边嘅嗰句你自己背啦。啊，必是咩啊？咩啊？苦其即系根本，即系要磨练佢，而佢能够成才。上帝对我哋一样。修理看守，唔修理唔看守，唔用佢嘅话语嚟陶造我哋，唔喺讲道里边嚟到修理我哋，希望我哋拨走啲唔应该有嘅，剪咗啲唔应该有嘅话，我就唔能够成才，唔能够成才。而让我哋能够剪去啲唔应该有嘅，一定靠神嘅话语，唔可以靠我哋。结果子能够结系嚟自神。我哋要剪去唔应该有嘅行为，唔能够靠我哋自己，一定要靠神嘅话语，一定要靠神嘅话语。只有神嘅话语有个能力，正确能力方向，令我哋去修剪，靠我自己去陶造我哋，靠我自己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系冇用嘅，因为靠我哋。我记得喺香港侍奉嘅时间，有弟兄。弟兄很爱主，也都肯侍奉，但他是就不肯上主学，也都平时不读经，因为他说他已经读过一次圣经，他明白晒了，所以他已经明白晒，他不再需要看，已经是 everything 在他脑海里面，然后他用他那个明白去侍奉，结果上我侍奉我的牧会当中很大的难处，一个难处，他爱主第一样都是其实按照他的心意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。第四节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又常在你们里面，知之也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这个很清楚讲到，你不能着我，你不能够结果子，你不能够靠自己。你想象一下，一棵葡萄枝子，他不靠拎着葡萄树，他何能够结果子？就算真的结果子，那些果子都不是个真葡萄树的果子，不是真的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他要重复的，第五节又重复说话，要暗沉，即是暗沉啊。但你明白，在当时所讲的笑话时间，暗暗沉沉的事，真的暗沉。但暗沉背后是爱，是关怀，是循循善引，希望门徒明白耶稣的心意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又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作什么。我这次呢读圣经经文的时间，预备的时间，就想起一个地方，挺有趣，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奇怪的，这个地方叫 Palm Roberts，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，这个奇怪的地方来的。这个地方在 Richmond 再落啲个 Towson 嘅下边，咁佢地理上面楞住 Towson， 即系楞住温哥华 Richmond 嗰边嘅。但系啲历史因素咧，令佢咧系唔系属于温，唔系属于加拿大嘅，佢属于美国嘅。得啊，你知道对面咧，即系嗰条中轴线代表嗰个美加交界啦。啊，咁所以 Palm River 咧系个半岛，但系属于美国嘅。咁你想用啲美國人如果去 Palm River， 唔係 Palm River 嘅人要翻去自己國土嘅話咧，就比較麻煩。咁呢個地方最俾人熟悉嘅地方咧，係咩咧？啊，就係咩咧？就係有就係咧，因為佢屬於美國國土嘅緣故啦。咁所以有啲嘅郵件咧，啲加拿大人咧 有啲就會喺度開個郵箱。咁由於佢美國國土緣故咧，所以本土嘅美國郵件寄去 Pomerby 咧，仍然屬於本地嘅，所以係本地價。咁但係咧，寄你喺度租個郵箱，然之後加拿大去攞嘅時候咧，明唔明嘅啫？就可以攞到嗰個郵件，都當然要俾少寄存費啦，但都值得噶。呢啲好多人就去 Pomerby 咧嚟去。即係寄用攞用佢郵箱，所以裏面好多嗰啲公司咧，係幫人咧俾個郵箱你，然之後俾佢租個郵箱，誒都個 number， 然之後你收到你嘅話咧，就通知你，然之後你去攞嘅。咁所以唔少人過境咧，就為咗去攞呢啲嘅郵件，咁啊造成冇啲方便，因為有啲嘅平時 eBay 買嘢咧，淨係俾一定要係美國寄美國嘅，咁又就好方便。啊，咁問題嚟啦，咁問題如果你去 Pomerby 咧，你會發覺一樣嘢咧。嗰度唔係好多嘢嘅啫，幾間油站啊，幾個鋪頭仔啊，幾間即係餐廳啊，嚇冇乜嘢噶啦。點解咧？係因為嗰度係零零零辣嘅。你想象一下，除咗即係加拿大人有時去攞郵件之外，喺度住嘅美國人好麻煩。佢得一間小學 ，provide 即係幼稚園去到小三。小三之後咧。你再想晉升的話呢，如果你住在那裡你要什麼？你要回加拿大，過回做華神，經過 Richmond， 再兜下去這個威沃過境。哇，過幾人幾重啊？你知道香港、中港有些學生是每天過境的，過幾次啊？過一次。要過幾次啊？過兩次。死未？不單是這樣，讀書固然麻煩，如果你有病的話，又得到美國醫療的話，那裡基本上沒有醫院的。有什麼事的話，你就要搭大概我估70分鐘不上下，個人鐘頭，由這裡回到美國那裡就醫，除非你捱加拿大的醫療。如果急病的話，中途就已經命喪加拿大。你明白那個麻煩性嗎？以前我所說就是，即係呢個地方係，其實美國人唔好多喺度住喺度，佢個樓價都唔會貴，因為好麻煩啊。呢個地方係屬於美國嘅，但好奇怪係離行離辣，帶嚟好多好多嘅唔方便。呢個地方有時諗令我諗起即係信徒有時係表面上係話屬於神嘅。但是有时却离行离辣的，有什么事就麻烦，离开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。在總結的時間，講回信徒如何結果子，我們怎樣結更多的果子。我另外想起一個說話，做信徒如果很簡單來說，做信徒要做一個癡線的 man or woman， be a mad man or woman， 或者簡單 be a mad girl or mad boy or girl，或者 be a mad Christian， 中文有咩啊？做一個瘋癲嘅信徒。有冇知邊個 MAD 啊？如果你問我乜嘢叫結果子，我就話 MAD。咩 MAD 係咩啊？有冇估到啊 ？Make a difference。咩結果子啊？果子就是因为我侍奉，我爱心去付出，我的舍己能够让这个世界因为我的付出而有些不相同，变了不相同，这个就是果子。一个信徒每个礼拜回教会听完道之后离开跟着回公司做自己的事，对这个世界远没有教，无论对社会对教会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的，这个不是果子。结果指的是因为你的缘故，你周围的人有些不同，这个 make a difference。 你千祈唔好亂 call 我笑話，話圈牧師教你做一個黐線信徒，啊咁就誤解我笑話。我想做一個 make a difference。我成日都覺得 make a difference， 即係嘅相反係乜嘢？即係另一個世界，因為我原貴者唔相同，倒轉嚟點講啊？倒轉嚟嘅笑話咧，點講啊？我谂好耐，我谂紧呢个。如果你有乜更好嘅笑话同我讲，我下次讲到用过呢一个笑话嚟做参考。Make a difference， 如果亦就系因为我嘅缘故，我付出嘅缘故，令世界有啲唔相同，变得更唔系变得更差啊，变得更好。我关心人，对方因为我缘故，佢生命唔同咗。有个人需要帮助，我帮助佢，佢生命就唔同咗。教会嘅岗位冇人做，因为我做嘅缘故，呢个岗位能够成就对教会。对人产生 difference。倒翻转嚟讲嘅说法，我智慧所限谂到说话就系、是、多你一个唔多，少你一个都完全冇任何影响。咁就系、是、you make no difference to the world, you make no difference to the church， 即系冇任何嘅影响。咁就系不结果子。就喺开始就讲个故事，遗产。如果个女真系承受遗产嘅，佢有佢五千万咁上下，五千万够唔够你使啊？使几耐啊？话你话俾你知，温哥华最贵嘅屋五千万未必买得起。信耶稣。如果我们真是神的儿女，你知不知道那个遗产那个数字是几多少？远非五千万所能够比较。圣餐，圣餐有三重的意义。圣餐三重意义，第一重意义是代表纪念耶稣基督十架牺牲，很简单，杯象征耶稣的血，饼象征耶稣的身体，这个纪念。第二是代表也预表救恩是丰盛，吃东西饮东西。你知道耶稣在世的时间经常吃饮东西的，很多筵席。那个代表着什么呢？某程度预表着添加那个筵席。启示录讲到我们添加第一样开始是什么呢？是筵席。所以圣餐包含了有丰盛的筵席同埋天堂嗰个嘅美景啊，所以打个字，唔系表景系美景啊。第三，代表住基督同信徒、信徒与信徒之间，唔单止神同人，亦都人同人之间嗰个彼此嘅关系。我哋同食一饼，我哋同饮一杯，然之后我将耶稣都吞落肚、饮落肚，代表乜嘢？互为内，互为内在，我常在你里边，你常在我里边。当你饮呢个杯。吃个饼的时间，基督就在你里面，你也在基督里面，再分不开，代表一种密切的关系。我同心祷告，亲爱主，你在上晚餐那里设立了圣餐，最后晚餐的饼的杯表征着你和门徒那种密切的关系，一种再分不开的关系，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，亦都代表信徒信徒之间嗰种同有一信、同有一世、同有一父嘅关系，何等亲密嘅关系！我哋弟兄、姊妹，我哋肢体，神啊，帮助我哋喺透圣餐里边检视我哋嘅生命，究竟我哋嘅生命嘅本质系与你相连，抑或与你离行离离，好疏离，好疏离。你在最后晚餐当中讲到葡萄树枝子，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你的心情，你何等愿意十二门徒能够明白你想同他建立何等亲密的关系。今天我们圣餐面前，就仿佛当年十二门徒在最后晚餐当中，究竟当年你希望十二门徒都明白的，今天我哋圣餐桌前，我哋能唔能够明白？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啊，唔记得最后做最后一种西喎。 靓唔靓啊？呢部唔系我种嘅，不过又系果子累累嘅葡萄树。我同喜乐，我就诗歌嚟到去预备我哋心灵受圣餐。我唱其一呢头两节。其一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甘悲忏悔，恨眼甘得看见。第二节，好大恩典，使我敬畏，使我心得安慰。初信这事，震动因为真是何等宝贵。我请诗人为我再弹一次，我们有一种安静的时间，在神面前思想我们所行所作的，有没有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？究竟实际恩典我们又换了多我请两位商礼来到台前。圣餐里面有的饼比尊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耶稣基督擘开分俾门徒，话呢样嘅身体为你舍嘅。我哋今日都将饼擘开，比尊耶稣基督昔日十字架上边身体未真系擘开，成就万世嘅救恩。我请 Evan 来边，玉姐。 慈爱天父，我哋感谢你，当我哋患咗罪孽嘅时候，神啊，你就为我哋预备救恩。神啊，神你俾。